线人。严哥，你觉得我这样的人能去做线人？ 乔家并不意外李岩会抛出这么句话，他当即错愕地瞪大眼睛。 丁桥西边那一批批飘着的样子，我可是亲眼见过的。当初黑狗死的时候，不是鲍先生把我请到四合院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有今天。严哥，做人得讲点良心，你这一句线人是要逼死我呀。 一边说，他一边悲愤地掏出手机。 妈的，我现在就跟鲍先生说，就算他以后弄死我，以后他身边我也再也不进了，明天我就从这个地头消失。 乔家是真的打，按数字键的手啊，连一秒的迟疑都没有。说句话的功夫，他电话都打过去了。响了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李岩过来一把按挂了他的电话。 你要不要跟着鲍先生，不是你说了算。 真要是线人，乔家活不下去，要不是什么时候死也得暴风的那句话说出口。看着对方的反应和脸色，乔家这一直拎在半空的心总算稍微放下去一点。他知道这算是过关了，李岩未必真的会因此信的，但是既然闹到这一步，起码以后他身边不会鬼鬼祟祟再跟那么多人。乔家以前是个从来不注意培养小弟的人，一来他怕麻烦，二来他也不想牵扯这么多感情关系在里头。但是阿松这件事儿给他提了个醒，他可以不要自己的人，但是不能让自己身边全都是别人的人。但是李岩的话还没说完。 是个人就想往高处走，这是人的本能，你被踩在下面就随时会成为牺牲品。鲍先生没少给你机会，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很不满意。 乔家沉默了一会儿，不动声色地给自己倒了杯酒。 我从第一天开始跟人混，就跟自己说过，我可以死，但是不可以坐牢。严哥，我其实不是能受罪的人。 乔家抬头看着李岩，这段话他可一点没在演。 我家里还有要我照顾的弟弟，我不能撒手把自己搞进去。鲍先生的买卖做得太大了，很多事儿我不敢沾。做大哥的是威风，但是谁也说不好哪天就栽跟头了。小磕小碰的还好，真要是一跤就摔死了，我弟要怎么办呢？ 你以为你撇得清楚？ 我知道我这条命是鲍先生的，但是人想往上走是本能，求生自保也是本能。 这段话乔家依稀记得自己说过，只是开口时的心态截然不相同。上次他面对的那个人没让他有这种如鲠在喉的压力，也不是随时要拿他小命出去玩的狠角色。李岩听完乔家这两句话，冷笑了一声站起来，本来最后打算说点什么，但犹豫到最后还是没开口。他耸了耸肩，没打招呼就直接走出了包间。乔家则是看着自己眼前这杯酒，很慢的一口接一口把它喝完了。这次话谈的不久，动静却不小，里里外外都传得风言风语，甚至没几天连郭林都收到消息了，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耳边听到了这么几句。沈军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，接下来可能又要开始盯梢作业了，有需要完成的私事赶紧处理，短期之内他都不会批假。真是不知不觉，乔家这名字也成了他们队上讨论的常客。几个月前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真说起来，乔家走到这一步，未尝不是被他一步步逼的。脑子里又浮现起那个火机，郭林放下吃了一半的饭，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给刘宇打了一通电话。明知道这么做不合适，他却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。 你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上心？ 有原因，不过暂时不太方便说。 公事私事？ 私事。 郭林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 谁没点事瞒着别人呢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时机合适了我会告诉你的。 恒是我不会坑你。 知道郭林的性格一贯还有分寸，刘宇虽然心里不太踏实，也还是照实说了。 死的这个人叫陈四，是个小混混，平时在西边倒卖光碟的，在河北那边还有个造假证的据点。他身上那张车票也是去河北的，我们查了监控录像，在他死亡之前曾经出入过那栋大厦的人基本上都排除了嫌疑。目前锁定的嫌疑人我就不能告诉你名字了，再说下去就真的违反纪律了。 郭林也知道这话题就该到此为止，但是迟疑了几秒，他还是梗着头皮问了下去。 你们锁定的嫌疑人是姓乔吗？ 郭林。 刘宇觉得这个哥们儿不是不对劲儿，是非常的不对劲儿。 是吗？ 不是。 到此刘宇觉得郭林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他往旁边避了避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线索没告诉我？ 我没有。 郭林，你别搞得将来我得亲自去你队上请你回来协助调查。 你念着点我好。 趁着刘宇那边还没反应过来，郭林先一步挂了电话。他实在是不想承认对乔家的在意程度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。叹了口气，他站在楼道里看着外头人来人往的车水马龙，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儿第一次有了不确定的感觉。刘宇既然回答了郭林嫌疑人不是乔家，那这个案子郭林也没有继续再关注。他其实并不是怀疑乔家会跟一个谋杀案有什么牵扯，只是觉得目前乔家在暴风身边已经是如履薄冰，再被警方调查未免太过扎眼。这个时候风平浪静的等风头过去才是上上之选，所以他这段时间也没有跟乔家碰头的打算。李岩跟乔家明面上的关系略有缓和，暴风也不知道是没空搭理这种小事儿，还是假装不知情，反正也没有提起。乔家觉得这日子过得颇有几分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感，所有人按兵不动，似乎就是发愁一个契机，而契机的来临多数都毫无预警。先是乔家收到消息说驼子里一个很得力的助手被拘了，具体的事由还没搞清楚，但是看情况不像是被人找麻烦或者例行调查，因为驼子里为了这事儿特地来找了一趟暴风。他心里其实看暴风不顺眼，这一点乔家是有数的。那天他人在俱乐部陪着暴风洗桑拿，听到外头小弟说驼子李过来了，事先没打招呼，不知道该不该让他进去。这种事儿乔家也做不了主，他只能去问李岩。李岩请示了暴风的意思之后才让驼子李进去。谈了没多一会儿，驼子李出来的时候脸色比之前还要难看。乔家只听见他拉着李岩追问了一句：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？ 鲍先生既然都这么说了，就没什么余地了。 一句话说的驼子里脸色煞白。那之后暴风在俱乐部的洗浴中心待了很久，一直快临近半夜，李岩才传了话说他们可以散了。